普京徵召預備役軍人的決定，反映俄羅斯在烏克蘭戰事失利。日本已故前首相安倍晋三國葬將在下午在東京日本武道館舉行。根據程序，安倍遺孀安倍昭惠捧著骨灰盒坐上靈車從東京住宅出發，抵達會場時自衛隊會施放19響追悼禮炮，首相岸田文雄和前首相菅義偉會在儀式上致辭，預料國葬期間大批民眾會聚集在武道館周邊送別安倍。日本警方部署大約20,000名警力戒備。岸田文雄啟動調研外交，先後接見美國副總統賀錦麗等來日出席國葬的各國首腦，強調將繼承安倍的外交遺產。日經平均指數報28,600，是26,574點，升142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628.76美元，賣出1,629.3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5，日元144.37，瑞士法郎0.992，加元1.371，人民幣7.136，英磅對美元1.076，歐元對美元0.963，澳元對美元0.648，新西蘭元對美元0.567。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正影响南海北部。上午8点，强台风奥陆集结在西沙以南，大约1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南海中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车多，龙尾喺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在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德望学校对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而家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另外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对行道一段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圣佐治大厦。咁反方向咯，去尖沙咀方向就系近住亚加路街一段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希福道。咁喺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马场对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线车多，龙尾排到去白石角。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亚加路街由于有紧急路面工程啦，亚加路街去观塘方向近住窝打老道封咗快线，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近太平道对出。咁就重复多次啦。亚加路街由于有紧急工程，咁去观塘方向近住窝打老道嘅快线封闭，咁而家龙尾咧就喺窝打老道近住太平道对出。咁受较早前啦青沙公路嘅道路事故影响，青沙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海丽村快线咧仍然封闭，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蝴蝶谷对出。 較早前咧就係由於天氣關係影響到港珠澳大橋咧就係限速嘅。咁而家港珠澳大橋嘅連接路咧最高車速恢復翻為每小時100公里。最後食安仔提提你，果汁其實好多糖，直接食水果仲好啦。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香港柔道代表队在清莱泰国国际柔道锦标赛取得四金两银一铜的佳绩。另外，香港乒乓青年队在 WTT格鲁吉亚青少年赛分别在 U13、U17、U19 女子单打获得冠军，而在 U19 女子单打亦同时获得季军。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大家好，我是米克，同大家估个字谜啊！一边是红，一边是绿，一边怕雨，一边怕风，是什么字？秋字咯。秋天就是充满诗意，亦都是充满思念。你在秋天又挂住边个？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0，逢星期日早上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9月27日，新增4034宗确诊，多12名患者离世。 保良局职员涉嫌对幼儿作粗鲁行为，已被停职。 高等法院颁令没收一个反修例筹款平台7000万元。 俄罗斯校园枪击案增至17人死亡，当中包括11名小童。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1，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睇紧听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想同大家讲下咧，寻日开始咗取消抵港人士嘅酒店检疫啦，即系或者大家叫嘅0+3呢个嘅措施啦。你自己点睇咧？会唔会都增加咗一啲外游嘅意欲，或者见到一啲嘅亲戚朋友啊，系即刻翻嚟香港等等咧？咁嗱，有一啲报道咧都睇到佢喺机场寻日嘅情况啊，就话运作大致畅顺。有一啲咧系前往公干去外地公干嘅香港人咧，都因为0+3呢个安排咧，都系即刻翻嚟香港啦。又话相信咧措施可以吸引到一啲商務嘅夥伴嘅咁，對於商界嚟講，係咪真係可以吸引到一啲嘅商務客或者做一啲生意嚟講係方便啲咧？喺0+3之下，總商會有一項嘅調查顯示，就係86%嘅受訪企業反映啊，本港嘅旅遊限制同埋檢疫咧嘅要求咧，對於公司嘅營運咧有高至到非常高嘅影響。不過呢個調查咧就係5月嘅時候做嘅。嗱，詳細嘅情況，睇下佢哋點睇啊？有香港總商會總裁梁兆基，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梁兆基先讲个0+3呢个入境防疫嘅要求啦。寻日朝早就开始噶啦，对于成个即系商界嚟讲，或者总商会嚟讲点睇啦？同埋对于啲商务客嚟讲，系咪真系咁大嘅吸引力咧？ 就今次改0+3咧，商会同埋商界方面嚟讲系相当欢迎嘅。咁虽然喺而家目前仍然系有一个皇马限制，但至少唔使喺酒店嘅检疫啦。咁所以变咗有一啲商务客需要嚟香港进行会议啊，或者进行一啲商务活动嘅时候咧，佢哋可以系继续嘅。因为呢一啲短途客，如果你要即系3日。是做这个酒店的检疫的时候他们就不会过来了。当然就是说如果他们是在期间是需要皇马，那对他们出入就是在食肆方面是不方便的。所以变了并非所有商务旅客呢都同样有这么吸引力的。 嗯，所以会有多少或者即刻听到说在0+3的措施公布之后他们会来香港是多不多的呢？定是好像你刚才所说始终有一些譬如入食肆那些有3日的限制的，所以他们都未必有这么快有行动处理 就 我哋聽到喺會員方面嚟講咧，有啲進行即係一般嘅商務活動啊、會議嗰啲係已經係打算咧係早日啊嚟香港嘅。咁但係有一啲譬如話係大型嘅活動啊，譬如好似展覽啊、會大型嘅商務會議啊，咁呢一方面嚟講咧，就可能佢哋有啲受罪，因為對佢哋嚟講唔能夠進入食肆，呢一個仍然係有一個障礙喺度。不過零加三就發出一個比較大嘅訊息啦，就係我諗商界方面嚟講都預示零加零咧會係很快好快咧就會係宣布，咁所以喺計劃依一類大型嘅即係活動啊、展覽活動啊，或者任何嘅商務活動裏面嚟講咧，就已經睇到開始有啲進行噶啦。 嗯，有啲進行嘅意思，即係大家都向住預有呢個零加零嘅方案去做嘅時候，做一啲準備係嘛？ 係啊，因為通常一啲大型嘅商務活動裏面嚟講，譬如話牽涉過千人嘅，咁安排係需要即係至少係過幾兩個月咧，先再進行得到嘅。咁所以喺呢段時間裏面，佢哋正好開始計劃呢一類嘅活動啦，咁佢哋係期望咧就喺年底之前咧可以達至零加零咯。 嚇，但係而家即係零加三之後啦，暫時都未知幾時去到零加零啦。咁有冇話即係同外地嘅競爭力去比較啊？即係商會都有一啲嘅評估啊？有冇啲即係商界入邊有啲咁嘅諗法咧？ 基本上嚟講，因為以往有酒店檢疫咧，就對於好多外來嘅商界人士咧，都令佢哋係卻步嘅。咁喺睇到方面嚟講，有大部分我哋嘅企業會員裏面咧，就超過八成都受到一個好大嘅影響。咁喺撤銷呢一個酒店檢疫之後咧，我哋咧就睇到有好多查詢，同埋實際上有啲係已經預訂機票嚟香港進行一啲即係一啲一般性嘅商務活動嘅。咁喺大型方面嚟講，就可能係需要遲啲時間，等到零加零先至見得到。 嗯，但成日都話即係譬如個比較唔係淨係睇香港內部嘅政策前後嘅比較，同埋同一時間外地嘅一啲放寬嘅政策嘅比較啊嘛。呢啲比較之後會唔會都令到即係喺香港個嘅競爭力係削弱咗咧？有啲咁嘅分析嘅都。 咁當然啦，如果你比起周邊嘅城市，譬如新加坡啊啲。咁佢哋係完全係冇呢一個即係任何嘅檢疫啊，或者係監察限制嘅。咁所以喺早前好多商務活動嚟講都有遷移咗去新加坡。咁我哋希望政府能夠盡快係可以實施零加零咧，咁希望可以吸引翻呢一啲活動咧回流翻香港。 剛才你提到零加零話，即係預年底你哋都有啲準備工作啦，商界方面係咪去到年底先至實施都覺得可以撐到㗎？都會唔會都因為都好幾個月啦嘛？有啲講法就話可能個步伐會再快啲。譬如我見到明報一啲正式消息話，據了解咧，其中一個再放寬入境嘅時機，可能就係施政報告嘅時候啦。見到行政會議召集人葉劉淑儀咧，亦都喺財經頻道CNBC 度提到話取消三日醫學監察呢個係一個合邏輯的下一步，相信施政報告會有一些好消息，但就說自己沒有內幕的，有不同的講法都可能說可能是十月中的時候就可能是走到零加零，你自己覺得機會大不大？去到年底影響又大不大呢？才推零加零的話，如果 就商界方面來說，希望當然是盡早越早是越好的。但是在計劃這些籌備這些活動的時候都需要即一些少時間，咁所以即使你話係聽日係宣布零加零咧，好多呢啲大型嘅商務活動裏面嚟講，都需要可能一兩個月時候咧，先至可以係喺香港舉行得到。咁所以喺準備方面嚟講，我相信有唔少嘅企業機構已經開始籌劃，咁希望將呢一批嘅即係原先係喺香港舉行嘅活動咧，係可以帶翻嚟香港。 所以就算是放寬曬，都有一些準備期啦。咁頭先亦都提到話，競爭對手可能是新加坡啦，因為佢哋嘅放寬嘅程度都比較快一啲啦。要日後開翻放寬翻呢啲入境檢疫措施之後，追翻對手，其實困唔困難咧？香港嚟講， 香港自己有本身嘅即係自身優勢嘅。咁喺一向啲揀選喺香港舉行呢啲活動咧，當然有唔同活動本身佢哋選擇嘅理由。 咁最近嚟講呢兩三年咧，就因為疫情嘅因素啦，咁喺香港仍然有防疫嘅即係限制之下，而其他地方城市冇咧，咁有好多活動可以話講係有啲被逼搬去第二度啊。咁當然就話，如果香港能夠盡快開翻我哋嘅邊境嘅時候咧，依一啲嘅活動係因翻自身嗰個市場嘅需求咧，我相信係會好大機會翻嚟。咁你問有冇流失嘅可能性呢？咁呢個的確係有嘅，因為有啲係遷移咗之後呢，喺回流嘅成本呢係有一定嘅即係障礙嘅，咁所以唔可以話係百分之百我哋可以攞得返嚟，但係我諗香港喺呢方面可以係加強嘅宣傳啊，或者係做一啲即係商務嘅招攬呢，希望盡量係能夠把呢一啲嘅活動咧，係退翻嚟香港。 嗯，你估計即係可能有部分都會流失啦。頭先提到要翻嚟嗰個成本啦，你估計最理想之下可能都要流失幾多咧？同埋要個時間要幾耐先至可以回復得翻係同其他競爭對手係可以真係係即係繼續競爭嘅咧？又 就暫時評估嚟講，流失應該唔會話個數字係好大嘅，因為喺各個企業會員裏面咧，顯示如果能夠盡快開翻關，佢哋亦都相信咧，同埋有信心咧，可以將呢一啲嘅活動咧遷移翻香港。咁當然就話可能係有 10% 8% 呢一啲嘅活動係會係流失咗。咁但係有啲新嘅活動舉行咧，希望能夠喺香港自己本身嘅自身優勢係可以追翻嗰個數額啊，同埋個數量翻嚟啦。咁當然就話呢個係需要一段時間即係先可以做得到。 嗯，同零加三跟住之後就希望下一步零加零啦，即係邁向呢個同海外通關嘅方向。有啲講法就話會唔會同內地通關嗰個方向就反而行遠咗咧？咁你哋自己點睇？同埋對於同內地通關嗰個嘅迫切性有幾大咧？ 其實就對香港而言嚟講咧，對外通關唔對內通關咧係相當重要嘅。香港係一個即係中西嘅橋梁咧，扮演咗呢個角色。咁所以如果內地唔能夠通關咧，香港能夠發揮嘅作用咧，只係得翻即係一半嘅啫。咁喺內地通關方面嚟講，我諗同對外通關係冇任何即係衝突喺度。咁最主要嚟講係自己本身內地嗰個防疫嘅政策係佢嘅幾時放寬啦。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嚟講係我相信政府同商界都非常努力咧，希望同內地可以係商討咧，係盡快喺唔同嘅程度或者有條件之下通關咯。 嗯，不過見到喺上個禮拜五公布咗嚟零加三啦，尋日開始，深圳市政府喺星期日咧就召開咗全市疫情防控工作電視電話會議，其中咧就提到有四項嘅措施，包括話加強口岸區域管理啊，嚴格係落實一啲全要素全物件嘅一啲嘅管理啦，另外都話全面強化深港聯防聯控，切實將外防輸入閉環閉緊閉嚴等等。有啲講法就係話係咪因應香港有零加三，所以咧深圳方面就更加係嚴格咗啲嘅防備措施。如果係咁，會唔會就一方面向住即係外地係通關，另一方面就會更加嚴，就可能有呢一啲位嘅衝突咧？會唔會咁？ 我諗內地喺嚴控即係外防輸入方面嚟講咧，呢個佢哋嘅做法係合理嘅。咁但係唔係代表即係一定係對香港同內地通關嗰個時間啊，或者係呢一個即係商討嘅任何即係嘅障礙。而家目前嚟講即係內地對外開放咧，全部都係一視同仁嘅。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嚟講，香港我諗大家都清楚啦，喺未能夠同內地可以通關的情況之下咧，對外通關是相當重要的。咁所以我不覺得是因為我哋外地通關咗咧，就一定是二揀一，冇辦法同內地通關啦。因為內地其實對外通關都有一個即係急切嘅需要。咁但係佢哋自己本身嘅防疫政策係有佢自己嘅考慮嘅。 你哋尋日都有個調查啦，係話86%嘅受訪企業就反映香港嘅旅遊限制同埋檢疫要求咧，就係對公司嘅營運造成高至到非常高嘅影響。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喺零加三之後係咪呢一個影響都減低咗咧？會 基本上嚟講我哋喺零加三 宣布了之後咧，我哋係一個好簡短嘅即係調查咧，就發覺係會員反應嘅相當正面。喺當時呢個調查做嘅時候咧，係喺即係正值係第五波疫情啦，香港仲有一個比較嚴格嘅酒店檢疫嘅，咁同埋即係本地嗰個防疫措施都好嚴格，咁所以對於佢哋嚟講，個營運係相當困難嘅。就八成幾嘅企業都回應咧，係非常之影響佢哋嘅即係營運嘅。咁呢個信息嚟講，基本上係呢一個商界反映咗俾政府方面清楚知道。咁喺而家目前方面嚟講咧，就喺睇到就係話係好多嘅商務活動開始咧係回流翻嚟嘅。咁我希望能夠好似頭先所講，能夠盡快零加零啦，可以係挽回翻即係以往係流失香港嘅業務啊。 另外我見你哋都有就住施政報告有一啲嘅建議喎，主要係邊幾點啊？尋日睇到。 就我哋向會員發出一個即係調查啦，就係佢哋對於未來施政報告嗰個期望係乜啦？咁最主要嚟講咧，其實都係對外同埋對內嘅通關嘅，咁而家對外通關係已經係及早係實現啦。咁下一步嚟講，我哋會員即係好希望能夠係可以係對外通關。咁其次嚟講，就希望政府係可以係帶頭咧，就係推廣香港啦，將生意咧係即係招攬翻嚟香港本地。呢一個係我哋嘅會員嘅期望。咁喺商界方面嚟講咧，我哋已經準備好盡量協助政府向外推廣香港，令到香港能夠咧係重拾佢過往嗰個嘅即係優勢嘅活力。 OK， 好啊，唔該曬梁兆基，同你傾到呢度先。梁兆基咧係香港總商會總裁，講到佢哋有一個嘅調查啦，提到話八成六嘅受訪企業咧就反映香港旅遊限制啦，同埋一啲檢疫咧對公司營運嘅一啲影響。不過佢都提到話零加三推出咗之後咧，都收到啲會員咧反應係非常之正面嘅，都提到零加三嘅各種影響啦，或者嚟緊佢哋希望進一步係全面係對外通關啊等等嘅咁。18723E 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E1，講下你哋對於零加三呢個措施嘅睇法。嗱，尋日咧同旅遊業界傾過，譬如放寬限制之後咧，有旅行社都提到話，譬如日本團啦，報名嘅人數咧，即時就係錄得幾倍嘅升幅。呢一方面佢哋就係正面嘅。不過見到譬如酒店業界就提到話，可能部分市民會選擇外遊，喺零加三之下就反而未必會留港消費，一啲窄度假嘅生意可能會下跌啦。飲食業界都擔心啊，就算有消費券，都可能啲人用喺外遊，未必喺本地嘅飲食界嘅市場嗰度落到佢哋袋。又請多位嘉賓同我哋講下喺近日呢一啲嘅情況之下，包括零加三啊嚟緊消費券嘅情況之下，對佢哋業界嘅影響。零售管理協會主席謝安怡，早晨。 係，早晨，施樂文。 早晨啊，謝太。零加三之下，零售業界有冇都評估個措施對於一啲本地零售業經營嘅情況嘅影響 啊？係，我哋協會咧都係歡迎呢一個嘅措施嘅。咁因為咧，始終我哋真係好擔心香港嗰個競爭力啦。我哋本地嗰個市場嗰個嘅消費力咧，咁其實都好睇翻我哋本地嘅經濟。咁所以咧，有呢一個嘅措施咧，咁能夠係注入翻一啲新嘅動力，去到我哋自己本土嘅市場。咁都希望即係能夠係帶動翻我哋即係 improve 翻我哋嗰個嘅本地嗰個消費啦。咁而但係當然啦，我諗大家都明白咧，其實對我哋香港零售業嚟講咧。過去冇咗遊客，甚至係大部分都係因為內地遊客嘅問題，以致咧，其實我哋永遠比起以前咧，都係少咗兩至三成嘅生意。咁而而家嚟講咧，零加三咧，係始終咧對遊客嗰個嘅幫助嚟講咧，唔會話好直接，即係唔會話完全冇幫助，但係會唔會好直接咧？又唔係。咁特別係同內地嘅話咧，其實我哋都未係正式免檢疫通關，咁所以咧呢一個嘅呢一步咧，其實係我哋歡迎呢個係第一步，但係咧我哋更加希望咧政府能夠係盡快零加零，以至我哋嗰個嘅業界咧先至能夠係真正係有翻遊客嗰個帶動力。 去到真係去到一個復常嘅狀態咯。 嗯，但就算零加零講緊都係啲外地嘅旅客，頭先提到話可能過往零售業界好主要其中一個客源就係內地客啊嘛。呢方面就算去到零加零，係咪都未必有太大幫助？同埋頭先你提到一點就話注入新嘅動力，所謂新嘅動力係一個點樣嘅情況咧？喺零加三之後。 當然咧，即係零加零係嘅，你講得啱。即係對國內客嚟講咧，都唔係一個好正面、好大嘅幫助。咁但係咧，依個係第二步咯。即係我哋都好希望能夠係香港政府能夠係盡快同內地中央政府咧，能夠係達成一個共識，點樣去到一步一步去到真正通到嗰個嘅國內嗰個通關啦。咁零加三嚟講咧，因為我哋都好擔心。其實即係之前啦，都係當個檢疫措施未放寬嘅時候，都好擔心香港嗰個嘅經濟嗰個情況。即係見到咧，其實本地消費咧真係好疲弱。消費券咧，其實已經係幫助咧，唔係咁大。係有幫助，但係嗰個幫助好短暫，亦都好快已經係真係翻去一個好正常、好平常嘅一個嘅情況。咁所以即係見到本地消費咁疲弱嘅時候，咁我哋如果冇呢個零加三，起碼都係一個第一步。去到能夠係讓翻香港嗰個嘅國際嘅地位咧，係即係稍為叫做翻嚟一啲嘅時候咧，咁希望都幫助得到咯。 好啊，嗱，謝太，我哋轉頭翻嚟繼續同你傾啊，有關於頭先提到消費券等等，會唔會都有啲幫助咧？轉頭翻嚟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俄罗斯中部城市伊尔夫斯克的校园枪击案增至17人死亡，包括11名小童和6名成人，包括教师和保安，另外有24人受伤，当中22人是学童。槍手事後自殺身亡，當局公布槍手身份是一名曾經在該校就讀的30多歲男子。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形容事件是恐怖主義行為，總統普京深切哀悼遇害人士，並已發出所有必要的命令。案發在當地星期一早上，學校有大約1000名學生和80名教師，槍手手持兩把手槍和大量彈藥闖入校園，槍殺兩名保安，再向師生開火，有學童在書桌下躲避。警方現場發現槍手屍體身上著著一件印有納粹標誌的黑色背心，戴著頭套，初步相信是自殺。當局說槍手有心理健康問題的相關記錄，正調查犯案動機。美国太空总署公布一个小型飞行器本港时间今早7点几撞向一个小星体，测试人类能否安全地将可能威胁地球的星体推开。太空总署说今次行星防御测试任务得到证实，是对人类是否有能力防止星体撞向地球、毁灭地球生命的一次历史性测试。高19米的飞行器朝向的是一个双小行星系统，包括一颗较大直径780米的行星和它直径大约160米的小卫星。飞行器上的相机每秒传回一张图像，直到撞击目标的一刻。太空总署说撞击位置距离地球1100万公里，将要几星期才能够确定试验是否成功。俄罗斯总统普京授予美国中情局前雇员斯诺登俄罗斯公民的身份。斯诺登在2013年透过传媒揭露美国国家安全局秘密情报监控项目，其中包括主要针对海外目标代号零镜计划的监听项目。美国政府之后以间谍等罪名通缉斯诺登，斯诺登一度短暂留港，再转往俄罗斯，2020年获得永居权。斯诺登的律师表示，斯诺登之前未有在俄军服役， 不属于被征召的公民类别。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斯诺登必须返回美国接受审判。俄罗斯克里姆林宫承认动员预备役军人前往乌克兰战线的过程犯了错误。总统普京的发言人佩斯科夫说，某些个案出现违反动员令的情况。他补充说，所有错误都会得到纠正。他又声称不知道有任何关闭俄罗斯边境和实施戒严令的决定。普京日前发出动员部分动员令，召集300,000名预备役军人到乌克兰，触发全国各地抗议，据报至少2,000人被捕。有不少报道指出，没有军事经验的人、年龄太大或者有残疾的人都被征召入伍。有反对派传媒更指，最终被征召的人数可能多达100,000人。由西方和乌克兰的军事专家表示，普京征召预备役军人的决定反映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事失利。日经平均指数报26,567点，升13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28.73美元，卖出1,629.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咁受较早前青沙公路嘅道路事故影响，青沙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丽村嘅快线咧就封闭嘅，咁而家咧就加咗个新嘅封路措施，就系所有车辆咧不能够经相关嘅路段啦，去翻1至8号货柜码头沙田同大屿山方向啊，就系加咗个最新嘅封路措施，就系所有车辆唔能够经呢一段嘅青沙公路。去翻1至8号货柜码头啦，沙田同大屿山方向噶。咁由于呢一个较早前嘅封路措施咧，到而家都仲未开翻，咁就影响到青沙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丽村就比较挤塞。呢、這个时间咧就塞翻去尖山隧道嘅管道中间，咁引致到咧而家尖山隧道、大围隧道同埋沙田岭隧道出九龙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咁再讲多次啦。就是由于较早前青沙公路的道路事故影响，青沙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丽村的快线就封闭，现在所有车辆不能够经青沙公路去回1至8号货柜码头和沙田大屿山方向，影响到现在青沙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丽村那段就有车龙，龙尾排到去尖山隧道的管道中间，所以现在尖山隧道、大围隧道和沙田岭隧道出九龙都是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的，揸车朋友留意啦。另外都是有一个道路工程，由于是交通灯失灵，亚皆老街的。现在亚皆老街去回思瑞方向，近住窝打老道需要封了快线来维修个交通灯。所以车现在有车龙排到去窝打老道，近住广华医院对出。就是亚皆老街由于有交通灯失灵，亚皆老街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住窝打老道封了快线。龙尾现在就在窝打老道近住广华医院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里安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日宝达村一段都是挤塞， 在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慢车，龙尾就在泥围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马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线车多，排到去白石角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欢迎收听星期六问责。 早晨各位听众， 每个星期请来官员和社会人士解答时事话题。 怎样跟公众解释？ 香港有什么空间呢？ 局长可不可以跟我们做一些补充？ 不止我们问，你们都有份。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 早晨，蔡爷， 我想请问咧， 局长咧应该多啲咧解释俾我哋听咧。 好多谢黄生提出嘅意见啦。 社会上咧都要有一定嘅讨论。 我哋仍然喺呢方面咧努力当中。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问责。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义务工作发展局合办，香港电台全力支持，香港义工奖正式接受报名。 大家好，我是立法会议员霍启刚，请支持香港义工奖，以生命影响生命，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士，关爱香港，人人行义。 欢迎企业、义工团队、个人以及青年义工报名及提名， 传扬关爱之心，建立多元共融社会。 详情可以登录香港义工奖网页浏览， 截止提名日期9月30号。2022年9月27日，新增4034宗确诊，多12名患者离世。 保良局职员涉嫌对幼儿作粗鲁行为，已被停职。 高等法院颁令没收一个反修例筹款平台7000万元。 俄罗斯校园枪击案增至17人死亡，当中包括11名小童。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40，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喺零加三嘅安排之下，即系话喺海外国家啦、台湾嚟香港嘅旅客啦，或者香港人咧，系唔需要再喺酒店检疫3日嘅。咁啊，期间系拎住黄码可以外出啦，但系就唔可以入去食肆、酒吧等等嘅指定场所。喺3日过后咧，就可以进入4日嘅自行监察期，可以攞到蓝码，咁啊同其他市民一样噶啦，可以入去食肆啊等等啊。点睇18723呢啲对于唔同嘅业界嚟讲嘅影响系点咧？会唔会你都系一啲业界嘅人士咧？讲下你嘅睇法。18723呢啲继续同零售界倾啊。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欧安仪，早晨。 系早晨。 整体嚟讲，你觉得零加三之下，如果有外地旅客嚟到香港，但佢哋譬如头3日唔可以去食肆啦，可以去买嘢嘅，但系就对于零售业界来讲，这个那个的帮助啊，吸引力来讲有几大呢？ 是嗱，始终呢如果真係争咗3日佢唔可以出去食嘢呢，我哋都係觉得呢对游客嗰个嘅吸引力呢都唔係话真係好高嘅。咁而且呢加上呢反而呢係即係鼓励咗本地客出外。这个呢都係我哋业界有其中一个担心嚟嘅。即係虽然我哋都係欢迎呢一个措施。咁因为呢始终係对香港人嚟讲呢，如果係出外旅游返到嚟呢喺屋企即係等3日，又或者佢只不过係唔可以出去食肆食嘢啫，但係呢其实佢都可以自由活动。咁其实呢个都係一个都几正面嘅，对本地客嚟讲呢，即係本地人嚟讲呢，去到外国去旅游返到嚟，咁呢个都系几正面嘅。咁变咗呢真係鼓励咗香港人出外消费嘅话呢，其实呢亦都系会令我哋嘅本地零售业呢系会有一啲嘅折扣囉。咁但係呢即係始终即係呢个亦都系一个復常嘅一个嘅步骤。咁我哋都明白嘅，即係始终呢个系我哋需要面对一个嘅情况，但係希望呢呢个青黄不接嘅情况呢真係唔好拖太耐。我哋真係好需要尽快零加零，甚至系同内地通关。咁样先至可以系即係有返一个即係遊客往來嘅一個正常嘅動作，咁以致咧，我哋真係先至可以 雖然本地客會出外，但係我哋亦都係有遊客翻嚟嘅時候，咁先可以幫到我哋業界咯。 但暫時喺零加三之下，頭先你呢個擔憂，會唔會啲人可能使錢使咗喺外遊，反而就未必係即係香港消費翻，影響到零售業界咧？有冇啲乜嘢嘅對策，或者嚟緊都有啲嘅推出一啲嘅優惠去吸引，正正就住零加三呢個政策而推出嘅一啲嘅優惠等等咧？ 其實推出優惠咧，我哋業界由社會運動至到去疫情，其實一直都已經係不停噶啦，即係依個都已經係做到都幾盡咯。其實依個優惠嘅方面，咁而好老實講，真係困難嘅，即係而家。當我哋個業界個生意依然都仲係遙遠啦，即係離開一個復常或者係離開一個即係復甦嘅情況，仲係遙遠。咁但係咧，即係而過去嚟講咧，我哋因為出唔到外嘅時候咧，的確係有一啲嘅行業咧，即係零售嘅類別咧，係會能夠係因為本地消費而幫助到。某程度上真係幫助到，咁而而家咁樣嘅情況底下咧，我哋都係要面對一個轉折期啦。咁所以依個轉折期，希望真係能夠係盡量縮短咯。 同外地就可能慢慢係邁向完全通關曬啦。即係雖然暫時都零加三，但係有啲人話下一步可能都係零加零㗎啦咁。但頭先你講到即係好重要就係內地嘅遊客，咁但係有啲講法就話同外地通咗。嘅話咧，同內地通關嗰度可能就會行遠咗啦，或者再耐啲先得啦。咁呢個會唔會都係你哋嘅諗法或者擔憂咧？ 當然啦，即係呢個都係一個事實嚟嘅，相信。咁不過咧就因為而家即係好睇內地政策嗰個嘅嚟緊嗰個轉變會係點啦。因為始終香港咧你話係咪真係可以完全清零？我覺得而家即係已經係比較真係好困難啦，冇乜可能啦，已經係咁，所以係即係而家既然香港已經係嗰疫情嘅情況嚟到而家嗰個狀態咧，咁其實我哋如果話因為要同內地通關而抗拒同外地通關咧，咁其實依個對香港嚟講咧，嗰個損失係更加慘重。咁所以我哋業界咧都認為咧係即係由而家依個零加三，甚至下一步零加零。始終都係對香港嚟講都係一件好事，而同內地通關嘅話咧，就真係要交翻俾香港政府點樣，即係有智慧地可以同內地中央政府能夠係有一個共識喺度咯。 嚟講下嚟緊嘅情況，嚟緊十月一號會有第二期嘅消費券啦，亦都有啲人討論，除咗話放寬入境措施之外，社交距離措施係咪都有啲放寬可以考慮放寬嘅空間咧？咁呢兩個因素對於零售業界嘅影響係點樣咧？你又？ 係嗱，嗰、那個消費券嗰方面咧，其實我諗到而家嚟講咧，大家都已經好有經驗，即係不論消費者好，或者係我哋零售商好，已經知道通常咧依、這個消費券一開始咧都係會係有一個嘅提振啦。咁但係咧嗰個提振咧就似乎咧係越嚟越短啦，嗰個期間。上年咧的確係那個提振嘅作用咧係會延長一啲嘅。咁但係今年我哋見到八月嗰個情況咧，已經係真係可能頭嗰幾日會好一啲，但係其實過咗頭一個星期之後咧，已經係翻去一個比較正常嘅狀態，而且咧見到嗰個單價啦，又或者消費嗰個力度咧，已經係減弱咗好多。咁所以咧就那個消費券嘅效用咧，我相信咧都係好因應翻而家本地市場嗰個消費力，同埋即係嗰個市民佢本身嗰個嘅面對嘅問題啦，喺經濟上的問題啦，咁都係好影響佢喺消費券嗰方面嗰個嘅帶動力有幾強力，即係幾強勁嘅。咁所以我哋即係預計咧嚟緊十月份嗰個嘅帶動力咧，唔可以話完全冇，但係會好短暫，同埋咧。都將會係好快，即係拉勻成個月嘅話咧，你話真係嗰個嘅幫助有幾大咧？咁相信都係一個輕微嘅幫助咯。 頭先另外提到啦，社交距離措施，飲食業界就好直接影響啦。零售業界係大唔大影響咧？如果放寬嘅話？ 都有幫助㗎，即係始終我哋好多時候咧都係同飲食業咧嗰個嘅狀態咧都係息息相關，尤其是喺晚市嗰方面咧，其實。 如果飲食業係能夠係更加暢旺嘅話咧，都係會帶動到我哋零售業，特別係晚市嗰方面嗰個嘅生意額嘅。咁所以係都好希望咧，能夠係即係喺我哋本土個社會能夠係越嚟越復常嘅話咧，咁對我哋零售行業嚟講咧，都係有一個正面嘅幫助咯。 OK， 好啊，唔該曬謝安怡。講到零售業界啊，香港零售管理協會主席謝安怡，頭先同到總商會傾啦，零售業界都傾咗啦，再同另一位咧商界人士傾下。在零加三之後對他們的影響是怎樣呢？廠商會會長史立德，早晨。 早晨，史立文。 早晨，史立德，怎麼看零加三這個入境的防疫要求，這個放寬的程度？ 首先呢，我們就很歡迎這個零加三這個方案，就我們呢會呢也認為呢這個新的措施呢都是減輕訪港旅客的不方便，令到香港和世界呢是接軌咧，係行前咗一步噶啦。咁加上咧新嘅安排咧，旅客咧係唔使再喺機場嗰度等候結算喺個核酸嘅結果咧，可以咧係直接咧係入住呢個酒店或者係翻屋企咧，減少咗好多唔方便。不過咧，相比早期嘅從新開放呢個新嘅經我哋嘅經濟咧，香港嘅檢疫嘅措施咧，仍然係比較其他嘅地區咧係嚴謹嘅。咁要吸引呢啲更多個外邊嘅商人嚟香港嘅話咧，又要需要盡快咧係取消所有入境嘅一個檢疫嘅限制。咁對於呢一啲港商嚟講咧，係睇嚟咧係如果佢哋唔使要再進行呢個酒店嘅隔離嘅做法咧，就可以咧係節省到佢哋嚟香港嘅時間啊、錢啊，係大大有利。我哋本港嘅商人到落外地咧，係進行呢啲商務活動啊、展覽啊等等咧，係有即係呢啲係方便咗。咁亦都會有唔少嘅港商嘅睇嚟咧，會立即係計劃呢個行程。我哋會咧，廠商會嚟講，亦都係計劃緊呢個外訪嘅考察，因為太耐咧冇出去。咁我哋起碼咧都要同東南亞國家嚟到溝通一下咧。 即系零加三之下已經有，定系下一步零加零之後先至有呢啲計劃？你意思系？ 而家零加三，零加三，我哋喺度計劃緊出訪嘅一啲外訪嘅活動啦。咁啊，呢個零加三安排咧，就要即系大家知咧，即系要首遵守呢個皇馬嘅限制咧。咁你就又唔可以去到公眾嘅場所去食嘢咧。我諗係會一啲對一啲外嚟嘅商人嚟講係有啲唔方便嘅。 整體嚟講，你覺得譬如要去到零加零，有冇一個嘅時間表或者最遲要幾時咧？因為頭先同啲嘉賓傾，佢話就算你即刻零加零都好，都要可能有啲準備工作噶嘛。你呢個又點睇咧？係咪都未必可以即時做到，或者都要一啲觀察咧？喺零加三啱啱開始咗之下， 咁而家零加三咧，我哋就好希望咧係政府再下一步咧就零加零啦。如果係而家零加三實施咗一段時間，係冇乜嘢大礙嘅話咧，我喺要香港政府應該要盡快開呢一個零加零啦。咁因為咧而家咁多仲係比其他嘅地區係有所嘅限制咁啊。咁如果零加零之下咧，仲我覺得咧都係有好多工作要做嘅。就算你即刻開零加零咧，係有好多預備嘅工作，唔係話一下子可以零加零就啲客户啦，或者海外人士馬上係湧至嘅。咁我睇嚟都仲有好多，譬如啲航班嘅安排我哋本港嘅一個配套嘅設施啊，等等呢啲都要準備嘅嚇。 準備嘅工作啦，咁另外除咗話即係對外通關之外，大家都關心，可能你哋都好關心就係同內地通關啦。嗰、那個會唔會係你哋係即係想下一步係做到，定係都預咗唔係一個短期內可以係實現到嘅情況咧？喺而家同國際通關嘅方向之下。 我哋當然做廠户嘅個個都好渴望咧，即刻去翻到去國內，但係有礙於即係個疫情咧都影響啦。咁我睇嚟咧，我哋香港或者係先對外一個開放咧，係一個合適嘅行法啦。睇到對外一段時間都係冇乜嘢影響到咧，咁我覺得咧作為通內地嘅通關咧係有一個基礎喺處啦。咁我睇咧如果這個零加零的方案呢廠商會是建議政府呢是盡快呢是對這些訪港的人士家居的監察限制期呢 係都係如果係可以嘅話咧，係縮短嘅啦。咁尤其是喺下個月咧，我哋因為亦都香港有一個貿易嘅展覽同埋大型嘅會議咧，放寬啲限制咧，對於無論係企業嚟講啦，或者香港整體嘅經濟咧，亦都係有一個幫助嘅。咁除咗放寬呢一啲家居嘅監察咧，咁我哋香港嘅復常嘅進度咧，相比其他嘅開放嘅經濟體咧，係我哋係要追落後啊，可以講。咁、 okay. 香港仍然增加咗一啲其他嘅經濟嘅誘因嚟到，我睇嚟咧又要增加呢啲誘因嚟吸引呢啲海外嘅客户嚟到重臨香港啦。 我先搞清楚先，你頭先提嗰啲家居監察係講緊即係三日皇馬定係頭七日要做一啲嘅檢測啊，嗰一啲都鬆埋，你意思係咪呢啲係講緊？ 係啦，係啦，係啦。 啊，另外 越快脆啲鬆埋其他嗰啲啊，我話即係呢啲要，就算你拆牆鬆綁嚟講咧，仲要有一段時間要去準備同埋工作嘅。 你哋希望內地同內地通關可以係幾時做到咧？而家就暫時好似未有一啲好確實嘅時間表。你哋希望預計幾時下一步做到咧？ 睇嚟暫時而家呢度就未有任何嘅一個曙光，但係我哋廠商會咧喺未有一個曙光咧，亦都希望咧我哋香港特區政府咧係同內地政府爭取，起碼都係爭取一個疫隔離先啦，係嘛？或者係有一個疫隔離，因為而家佢內地嗰個隔離嘅房間都非常之緊張，都唔夠。我哋就曾經提議過咧，就喺香港呢一方面疫隔離。而家好似而家咧，我哋喺零加三咧，有好多酒店嘅咧房間都可以咧係騰空出嚟啦。咁可唔可以考慮一下喺呢啲騰空嘅房間咧？我哋同埋睇到話啲酒店可能有啲壓力，咁喺騰空嘅酒店。用一啲呢啲房間做呢個逆向隔離嘅房間咧，咁樣係嘛？隔離咗啦，咁就係喺香港做咗隔離啦，咁有專車或者係點到點咧，係送佢哋過關，亦都唔會接觸到其他嘅人咧。咁呢一方面係咪可以考慮一下咧？咁樣 OK。另外都想問一下出口嘅情況嘛。八月嗰個出口話差過預期，係連續四個月下滑嘅。見到政府都話其中一個原因就係跨境陸路運輸繼續受到干擾啊。都係譬如輸往內地、美國、歐盟等等嘅出口亦都繼續下跌啊等等。點睇出口嗰個情況？你哋 出口呢個咁嘅情況咧？睇嚟我睇都係可能有一段嘅時間下滑。喺今年年底就唔使講啦，咁而家都九月就十月都嚟啦，咁啊要期望咧喺明年嘅嗰、那個頭一季，但係喺頭一季嚟講咧，而家睇到個訂單都唔係十分之多，咁我諗喺明年咧，2023年咧嗰、那個出口嘅數字咧都會下滑，咁呢個數字咧就係亦都可能會維持一段時間，因為而家目前咧係美國仲係加緊息啦，咁俄烏戰爭又未能完結啦，咁啊歐洲嗰個市場都係唔係咁十分理想，咁睇嚟我哋做廠嘅單咧，亦都係一路減少緊，咁我都問下我哋啲廠户啊，其他嘅會員咧，佢哋有啲單接咗，但係都係提出係。除了減價之外，亦都有啲係取消個訂單啦嚇。 OK， 好啊，唔該曬，小立德同你傾到呢度啊。小立德係廠商會會長，點睇零加三呢一個嘅安排咧？除咗一啲商界人士之外咧，勞工處都提到話外佣入境咧嗰個嘅安排都有啲唔同啊，只係需要接受醫學監察三日，咁啊期間亦都可以喺僱主嘅屋企嗰度做嘢啦。雇主當然都可以有另一個安排，可以選擇安排咧外佣去到一啲持牌嘅酒店或者賓館完成三日嘅醫學監察嘅。咁啊，期間雇主亦都要俾一啲嘅食宿費，亦都要俾要向外佣咧係俾人工嘅資薪嘅咁。嗱，成個安排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香港僱傭工會主席陳東峰，早晨。 早晨。 點睇陳東峰？點睇即係作為中介公司嚟講，點睇呢個新嘅安排咧？零加三對於一啲外佣嚟香港係咪都係方便咗啊？成個安排嚟講？ 係啊，這個新的安排對整個僱傭行業，即無論僱主、工人或者中介三方面呢，其實都是有一個積極的作用。咁就即譬如僱主呢，就可以至少在那個檢疫酒店啊，或者是工人來香港那個核酸檢測那方面呢，可以節省一些金錢啦，減少個負擔。 咁咧就工人咧亦都係因為唔需要專登走去做嗰個核酸檢測咧，咁亦都係減省咗嗰個由鄉下去到大城市做核酸檢測嗰個周居勞頓啦。咁啊，對於僱傭中介咧，更加係即係減輕咗嗰個好多唔同嘅制肘，因為之前咧每安排一個工人嚟，首先要去揾酒店，咁萬一當嗰個工人準備起飛之前有咩變動呢，咁又要顧及嗰個酒店可唔可以更改，係好多嘅掣肘。咁而家呢就似乎呢啲障礙呢係全部清除曬。 呢一啲有掣肘就少咗，但本身嚟講好一段時間一啲外佣都話積壓咗啊，要嚟香港，但係受制到譬如航班啊或者呢啲檢疫安排啊都未必咁容易嚟到香港嘅。而家其實咪呢啲積壓嘅情況係清曬啦，基本上有冇話好多家庭係等住啲外佣入嚟排緊隊嘅情況嘅？而家係點？ 而家就嗰個積壓咧，就我估係大部分已經清除咗，即係自從嗰、那個今年嗰個四月重新開放邊界啦，即係重新開放非人入境咧，就經過而家都成四五個月啦，咁就清到已經七七八八。咁而家等緊嘅其實就係最近申請，即係啱啱攞到簽證，就等緊無論印尼或者菲律賓審批嗰個出國民警，嗰個就唔係大嘅數量咧，嗰個就好容易解決。 而家一般要等幾耐咧？所以譬如我要譬如今日決定請一個工人要幾耐，請一個嘅外佣要幾耐可以嚟到香港？ 而家請一個工人咧，大概係兩個月至到兩個半月咧，理論上就係個工人已經開始可以嚟到香港。咁就同之前嗰、那個即係大半年或者甚至八九個月咧，係爭好遠啦。 OK， 會唔會都令到啲僱主更加願意請外佣啊？零加三之下 係啦，咁咧就因為呢、這個我頭先提到啦，即係。自從呢個零加三之後咧，就第一係僱主節省到一啲嘅成本啦，第二個咧就嗰個申請嘅程序係流暢好多，咁所以咧就令到原本一部分嘅僱主淨係針對要喺香港本地請工人咧，咁係有一個促進嘅作用。 嗱、okay. ，陳東峰轉頭翻嚟九點鐘之後，香港電台第一台，我哋繼續再傾啦。 好， 完畢。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受到俄乌冲突引起的能源危机和疫情影响，燃料费不断上升，香港市民下个月的电费又要加价。根据两电昨日公布的10月份燃料调整费价格，中电连同特别回扣以净电价计算，下个月平均的净电价将会升至每度电 142.5 仙。而在港灯方面，下个月每度电平均的净电价就会加到去 179.5 仙。两电的整体电费分别会比起今年一月贵 10.5% 和 32.7%。政府稍后将会同两间电力公司检讨明年的电费调整。前能源咨询委员会委员、浸会大学财务及决策系副教授麦瑞才预料，燃料费的升幅仍然未见顶，或者会在冬天进一步上升。这个是文汇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零加三检疫安排寻日起实施，不少人急不及待抢机票到旅行社扑位，但是航班供不应求，令到旅游成本急升。去日本的机票价格上升最多三倍，团费亦都升大约三成。日本七日团团费超过10,000元。本港旅游业界指，虽然近日报团和查询人数都增加，但是航空公司运力不足，供不应求下机票价格暴涨，预期整体航班班次要半年至一年才回复到疫情前的水平，意味期内港人要挨贵机票和报贵团。东方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零加三入境限制寻日实施，正式为抵港酒店检疫画上句号。政府亦都话有空间考虑放宽社交距离措施。政府专家顾问孔凡毅寻日建议一并取消围封强检和污水监测，认为效用已经不大。医务卫生局寻日回复查询时候确认，因应近来疫情发展，正是逐步减少围封强检的次数。翻查资料，政府近两个星期都没有再采取围封行动。明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继去年香港保护儿童会同乐居发生职员集体虐儿丑闻之后，保良局婴儿组近日亦发生怀疑职员虐儿事件， 該局同社署呢個月例行抽查閉路電視片段，發現一名仍然在試用期的女員工多次將一名兩歲的幼兒推跌在軟墊之上，於是將她停職和不予續約，同時報警處理。經進一步翻查閉路電視片段，發現她當日懷疑對另外五名幼童作出粗魯行為，主要是在軟墊上推跌幼兒。警方及後將他拘捕，案件交由港島總區重案組接手調查。保良局強調，對任何不恰當對待弱兒的行為零容忍。星島日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全港只有兩間機構設有為三歲以下幼兒提供留宿服務，包括涉事的保良局、嬰兒組和香港保護兒童會的同樂居。有立法會議員對於兩間機構不足一年之內接連發生懷疑虐兒事件感到失望，批評本港仍然未有有效保護兒童的法制，已經有海外多條法例參考之下，當局立法進度仍然龜速。這個是《經濟日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有消息說行政長官李家超下個月公布的第一份施政報告將會著墨增加過渡房屋供應，物色合適的社區隔離設施改作過渡房屋，位於市區的啟德社區隔離設施有望成為海景過渡屋。有專家分析認為，設有獨立廁所的社區隔離設施較適合改裝為過渡屋，預料稍作改裝，包括為單位安裝煮食爐具等，最快一兩個月就可以有單位供應。大公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商報的時評說，入境旅客的檢疫限制放寬至零加三，有業界人士說擔心在短期之內新措施會導致市民外遊意欲急增，造成消費力外溢，反而不利本地消費零售市道。特區政府和業界仍然需要多想辦法增加吸引力，留住市民，加大留港消費，另一方面就要開門迎客，多引活水，刺激本地消費，真正幫助推動本地的經濟復甦。商報時評。 信報社評，放寬入境防疫限制措施到零加三，外地遊客對香港仍然裹足不前，原因是三日的醫學監測始終是關卡，趕客效應依舊存在。社評說，如果想要挽救香港疲不能興的經濟，唯一可取之道就是取消所有入境防疫限制，不准進入食肆等指定處所的黃碼一並撤銷。信報社評。 大公報社評說，將軍澳翠林村維修爭議持續幾個月，越演越烈，工程顧問公司指受到電話恐嚇，辦事處遭到破壞，已經報警求助。社評說，有關部門需要盡快介入，長遠來說就應該研究如何優化現行屋苑管理和監管模式，各地區組織亦都應該發揮作用，積極協助居民解釋疑難，共建和諧社會。這個是大公報社評。 文匯報社評，中電和港燈大幅調升下個月的燃料費，已經是連續第八個月上調。社評說，受到俄烏衝突、環球通脹等因素影響，國際燃料價格居高不下，電費上調在所難免，特區政府應該繼續提供電費補貼，舒緩疫情下市民的生活壓力，同時積極開拓多元化能源供應，減輕市民生活負擔。文匯報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 Toby 先跟你讲几宗交通意外和交通事故先。龙翔到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龙盘苑。重复多次，就是龙翔到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龙盘苑。在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亚公角都有交通意外，车龙接近碧桃花园。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亚公角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碧桃花园。咁喺亚皆老街咧，就因为有交通灯失灵嘅关系，去观塘方向近住窝打路道嘅快线系需要封闭，龙尾排到窝打路道近住弥敦道。培正道去窝打路道亦都挤塞，车龙排到去常胜街。就系亚皆老街咧，因为有坏交通灯嘅关系，去观塘方向近住窝打路道嘅快线封咗，龙尾排到窝打路道近住弥敦道。培正道去窝打路道亦都挤塞，车龙。就 就排到常盛街。至于青沙公路受到较早前的道路事故影响，出九龙方向近住海丽村的快线仍然是封闭的，现在所有车不能够行驶这一段路，前往一至到八号货柜码头、沙田和大屿山方向，一带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尖山隧道的管道出口。现在因为多车的关系，尖山隧道、大围隧道和沙田岭隧道出九龙方向仍是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至于较早前屯门公路来回方向近住小榄都有交通意外的，运输处就通知我们来回方向相关的车辆都移了去路肩的了，就不阻交通，但是出九龙方向仍是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扫管忽对开。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里安苑，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龙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车龙去到龙盘苑。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就排到去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同埋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系陆竹合，全港有六成碳排放系嚟自建筑物内嘅活动同运作。等我用绿建元素为建筑物减碳啦！使用组装合成建筑法同绿建设计，就可以悭电、通风、绿化环境，仲可以加入可再生能源等崭新元素，推动绿色建筑。九月廿四至三十号是第十届香港绿色建筑周，一起筑起2050碳中和，快啲上活动网站睇下啦！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我系苏轼，天气开始转凉啦，各位同学回复到呢个读书嘅状态未呢？啱啱完咗呢个暑假，大家一定玩得好开心。而家又要翻到学校开始应付各种唔同嘅功课同埋考试，希望大家不断努力做到最好。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2022年9月27日新增4034宗确诊，多12名患者离世。 保良局职员涉嫌对幼儿作粗鲁行为已被停职。 高等法院颁令没收一个反修例筹款平台7000万元。 俄罗斯校园枪击案增至17人死亡，当中包括11名小童。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零加三的安排之下，外佣入境都是跟零加三的模式，不需要在酒店做隔离，就要接受三日的医学监察。在医学监察期间，外佣可以在雇主家做事，也可以是外出进行一些风险比较低的日常必须活动，包括好像搭交通工具、入去超市、街市等等的。劳工处也提到，雇主可以安排外佣去到酒店或者宾馆完成三日的医学监察的。咁，整个情况继续同陈东峰倾下。陈东峰是香港雇佣工会主席，早晨。 系，早晨，早晨。 我都想问下陈东峰咧，就是外佣在零加三之下，多唔多啲雇主是头三日就是安排屋企做呢个医学监察，定系都会找酒店多嘅咧？而家你了解到是怎样？ 照我哋了解。現在大概有三到四成的雇主呢會選擇拎去這個酒店或者賓館做這個醫學觀察的。 咁就其他五成幾至六成咧就會擺喺屋企。咁通常擺喺屋企，當然佢有一個基本嘅條件，就係屋企比較寬敞啲，工人有自己嘅地方，咁就方便即觀察或者係防範萬一有咩傳染嘅時候啦。咁就拎去酒店嗰啲咧就而家因為已經冇咗檢疫酒店啦，同埋冇限制啦，所以咧就亦都即冇乜難度，即係因為佢連賓館都可以接受，佢就唔同之前規定一定要擺喺個檢疫酒店，咁所以咧個成本亦都唔係太大嘅。 有冇話因為喺三日醫學監察，無論你喺屋企定係喺外面嘅酒店賓館嗰度安排外佣去住咧，都要僱主係俾人工嘅。有冇試過喺呢一啲方面係出現過一啲爭拗咧？聽過係。 大部分雇主都明白，即是说呢其实他即入咗嚟香港就已经可以工作，不过就雇主自己基于自己嘅考虑就将佢摆去酒店又好，甚至摆喺屋企，唔俾佢同屋企人接触，唔做嘢诸如此类。咁但係呢个人工係要照常支付嘅，我哋都係咁样即建议雇主呢，就喺呢方面甚少出现呢个争拗。 在零加三之下，即应该会多了一些嘅外佣可以来到香港啦。头先都话积压嗰啲嘅情况是少了嘅。有冇话因为咁之前话啲人工可能炒高了，近日见到请外佣都会是人工是即下降翻 嘅 嘛？ 系啊，呢个人工嘅嗰个压力咧，自从四月啦，唔系零加三之后，系自从四月开始开放呢个非人入境之后咧，就一路系向下调整嘅。咁就而家譬如正常約滿嘅工人咧，個人工都係去到5000元至5300到啦，即係同之前去到即係超過6000或者甚至6500咧，係已經有一個明顯嘅變化。咁就主要嗰個就係話可以入境嘅人，可以入境嘅人咧，即係第一就人數多啲，第二咧就係個程序簡化咗好多，咁就令到僱主咧喺呢方面就唔會太過依賴本地嘅工人嚟到提供啦嚇。 OK， 好啊，唔該曬陳東峰，了解到外佣嘅情況啊。其實喺零加三之下，外佣亦都唔需要喺三日做酒店嘅檢疫隔離啦。佢哋嘅情況係點樣嘅？陳東峰係香港僱傭工會主席，休息一陣先。 手下留情，獨家呈獻。草蜢之罪，来吧，山中放纵，奔驰的放纵。 草蜢最难唱嘅歌，梗系 草蜢最难跳嘅舞，梗系 草蜢最难嘅歌词，梗系。 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 刘伟恒、 梁礼勤、 阿吉， 仲有我哋草蜢， 梗系听手下留情。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想同大家讲下关于一啲贫穷同埋扶贫嘅议题啊。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咧，早前系出席立法会改革扶贫政策和策略小组委员会一阵咧，就提到话2020年啊，贫穷人口同埋贫穷率咧就系分别系55万人啦，同埋7.9%嘅。咁喺政府嘅政策介入之后咧，就系令到超过110万人咧系脱贫啦。贫穷率方面咧，亦都系15.7%咧可以降低，就话反映咧政府嘅工作喺扶贫方面有一定嘅成果。不过同时就意识到咧，而家贫穷线咧。这个用相对贫穷概念去定的一个监察贫穷情况的一个贫穷线呢，是有不足之处，其中也都提到说是未能够触及到资产计算等等的，那就说未来都会吸纳议员的意见，未来会积极研究精准扶贫，有方案会对外公布的，有关于制定扶贫政策方面。详情的请两位嘉宾和我们谈谈，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早晨。 是，早晨，小罗文，早晨。 早晨，鄧家彪，我先講下貧窮線嗰個嘅概念先，因為而家係用一個相對貧窮概念啦，就係話住户入息中位數一半以上或者以下就作為一個貧窮線嘅分界嘅咁。其中喺立法會文件入面咧都提到一點，就話而家考慮住户嘅收入咧係冇考慮到住户持有嘅資產同埋負債嘅，咁就話咧喺人口老化之下咧可能會加速高估咗一啲貧窮嘅情況會越嚟越嚴重。就話舉個例，2020年報告咧指出話政策介入之後咧。近半收入的貧窮長者被界定為收入貧窮，但是有一定價值的物業的，怎麼看這個說法，貧窮線不計資產，其實一直以來都是有這個討論的， 是不是一个很大问题呢？见到 其实我自己的观察啦，因为我就由立法会去到扶贫委员会好多年啊，关心呢个问题。我自己觉得咧，嗰、那个用相对贫穷而家呢种计法，然后就所谓总结香港个贫穷情况咧，其实呢个相对贫穷已经可以话系完成历史嘅任务啊，系唔需要咧就再用呢个作为一个唯一嘅啊讨论香港贫穷嘅一个嘅调查。其实个原因就系、是、唔单止所谓计唔计资产嘅问题，而系咧随住人口老化咧，系好多咧。一人咧或者二人嘅長者户，佢係嚴重拉低咗咧嗰個嘅貧窮線嗰個數據。我舉個例，一人住户係4400蚊以下先至叫窮。我唔理佢有幾多資產啦，如果係成年人，我俾4500蚊佢去生活，佢就唔係窮。其實係好荒謬嘅。咁但係點解會出到呢個數呢？因為呢都係統計處嘅數嚟噶嘛。個原因就係咧。佢所有嘅即係啲調查都係咧，無論你獨居長者定係即係成年人口有經濟能力定冇經濟能力嘅，都拉埋一齊，然後中位數再除二。其實其他世界各地咧，譬如 OECD 都唔係咁計噶，佢係用經濟活躍。咁但係我要講嘅就係咧，再糾纏喺資質啊，點樣計又精好啲，點樣計咧，好似反映多啲咧，其實都一定有爭拗嘅。譬如阿蕭樂文，你一開始講。政府就強調自己令到100万人口脫貧，但係我觀察到其實個社會咧就比較關心咧介入之前嘅，即係成日都係講個數字有4.5个有一個窮，但係政府係只係強調咧介入之後，所以我覺得叫徒添爭拗，倒不如係咪將成個社會最有共識、最需要幫扶嘅群體界定起上嚟，然後用一個精準嘅方法做一個精準扶貧，反而你即係再講數字嘅。仲要系統計數字嘅嘢，要抽查樣本嘅，其實係冇乜意思嘅。 嗯，但本身貧窮線呢個工具唔係就係揾出邊啲係最有需要係輔助或者即係一啲群體係需要幫咩？ 其實咧就正如我所講啦，一人嘅住户佢係4400蚊，咁唔通4500蚊以上你唔需要關心咧？第一，第二就係譬如話三人家庭。佢係咧，只要18000蚊以上咧，又唔係窮。但如果個三人家庭住喺㓥房，交緊7000-8000蚊租，同住喺公屋又兩個世界嚟喎。但係咧，啲貧窮線嘅計法咧係冇好清楚有呢啲咁嘅概念。但係你話我再加唔同嘅概念擺落去，就越搞越複雜。我成日都講呢叫徒添爭拗。第二咧，我哋記得我哋要爭取有貧窮線嗰陣時咧，其實特區政府喺福利政策上面係冇今日咁多嘅所謂承擔嘅，譬如在職家庭。以嗰個在職家庭津貼，以前咧特區政府真係講緊20年前，特區政府就話：哦，你失業過去綜援咯。但係佢冇處理到低收入嘅問題。咁而家有啦。咁又譬如長者生活津貼，又係啦，你窮嘅就係綜援啦，一係就生果金，冇中間一個即係主流嘅一啲支援長者嘅。咁而家個長者生活津貼一個月都接近4000蚊。所以點解我頭先話咧個歷史使命咧係完咗？我唔代表貧窮問題冇咗，而係我哋應該係。精准界定我哋最需要帮啲乜人，我哋我谂好清楚啦，就是、住劏房、等上楼、有细路嗰啲咯。 你意思系贫穷线嘅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定系？定係啲咩咧？所謂歷史有冇完成？因為頭先你都提到話啊，其實而家貧窮線可能有好多嘅元素未包括佢嘅，譬如係咪住公啊，或者頭先提到一啲資產嘅問題。但係你話啊，如果加租嘅時候咧，又可能會好亂。其實對於公眾都可能係嘅。有政策加入前，有政策加入後，政策加入後咧又要再分恆常現金、非恆常現金，或者係咪經資產審查嘅非現金福利項目，有好多唔同條線嘅咁。其實係應該日後係要點咧？同埋你所謂如果真係冇咗個貧窮線嘅時候，點樣叫做精？准去做扶贫咧，都冇咗个监察工具嘅时候。 其实咧，因为相对贫穷线咧，已经系唔容易或者系好难去量度，亦都好难凝聚共识。我觉得反而用内地，佢有一个好简单嘅你当系口语，两不愁，三保障，达到呢个水平咧，其实就系等于解决咗好人好基本嘅生活甚至生存问题。咩叫三保障咧？住屋合理嘅安全嘅住屋，医疗同埋教育。咁你香港好明顯嘅問題就係劏房真係不安全、不合理嘅居住環境嘛。我覺得就係應該有一種可能係生活條件嘅，邊個達唔到呢個生活條件嘅？好明顯就係嗰班即係群體啦。咁然後政府就制定具體嘅政策去幫佢哋，而且你追蹤到佢哋噶嘛。譬如話我 我就專係處理劏房嘅，啊等上樓嘅。我知道呢批家庭可能五年之後經過政府嘅幫扶咧，佢哋有冇改善生活？但係而家每年做一次嘅所謂貧窮報告係抽樣嘅，你根本都講唔出究竟個階級有冇流動， 嗯， 窮人有冇翻身。所以其實我自己覺得，齋睇呢啲所謂抽查樣本，然後做一個調查數據，係處理唔到我哋最迫切，譬如房屋問題引致嘅貧窮咯。 嗯，你嗰個概念係咪即係等於就同而家完全唔同啦？就唔係相對貧窮，係一個絕對貧窮嘅一個概念嚟嘅， 係 咪咁？ 其實我哋工聯會有提嘅，就係用絕對貧窮嘅概念去精準界定邊一啲社群或者邊一啲生活環境底下嘅群體，定立一啲咧。是可能度身訂做的一些的精准的一些扶貧的計劃，我是覺得這樣才是真的入在三袖做事。那現在政府又不是說不搞福利，它是真的有福利上面不同新的計劃，或者開支真的多了，所以我們不是說、哎、政府不 做貧窮做得不好，而是我覺得要用另一個方法。 所以剛才我聽你的講法，就除了說貧窮線那個的歷史有沒有問題，就是都要定一些減貧目標，這個是政府一直都沒有定的嘛，這件事都是。 是啦，就是因為沒有一個精準扶貧，即我現在就很清楚說，我就是要幫住在劏房裡面等上樓有小孩子的家庭。究竟政府是不是有一個魄力做一個告別劏房，定一個時間表，你保了這種這麼惡劣的居住環境，或者你承諾住在這種環境裡面的人都有一個支援，有一個合理尊嚴的生活，那這些就是具體的減貧目標了。 咁又要翻翻去個討論啦，究竟係邊啲人要幫咧，或者幫到一個咩目標先至叫做達成嘅目標咧？咁呢啲都係一啲討論喎，又會唔會即係頭先你所講所謂徒添爭拗嘅情況咧？ 因為過去咧就用一個所謂統計嘅數據，就咁政府講介入後，社會傳媒甚至政黨講介入前，呢度已經有排拗啦。反而大家講緊係我好具體，社會有個共識，我先要幫邊班群體。咁我用一個方法，呢、這個方法係驗證到有冇效，因為你會追蹤到呢班群體，可能喺幾年之後有冇生活改善。我相信呢個係更具體、更容易凝聚共識咯。 係啊。整體嚟講，我見你哋都話，譬如針對唔同群組啦，我見你之前喺四月有個嘅議案提到話，針對唔同群組，譬如長者、婦女、少數族裔，都有一啲專門嘅滅貧策略嘅。其實你哋係諗住點樣做咧？點樣係針對唔同嘅群體或者佢哋嘅背景推出一啲方法去幫佢哋咧？ 其實長者就一定係講醫療同照顧啦，即係當佢有一個穩定嘅居所，譬如公屋又好。自己做小業主都好，究竟佢可以動用嘅收入可能即係足以令到佢有個好啲嘅退休生活，即係話佢唔會因為驚冇錢而唔去睇私家醫生，排政府醫生排長龍啊嘛。我哋相信要建立啲指標啦。第二就係婦女就更重要啦，尤其特別係講緊新來港婦女或者係單親婦女。我哋見好多家庭咧，如果係咁嘅情況咧，因為往往就佢哋要照顧小朋友。佢哋但系个家庭收入又好恶劣，甚至系要申请综援。佢哋无论系心理嘅自尊，亦或系同社会嘅接轨，都系争一啲嘅。究竟政府可唔可以做多啲咧？喺托儿同埋妇女培训上面，真系再做得大手笔啲，令到佢提升到技能，令到自己嘅社会心理又会好啲。 Okay. 更重要啦，可能透过收入改善去改善到个家庭咯。 OK， 好，唔該曬鄧家彪，同你傾到呢度先，有關於扶貧嘅政策啦，或者究竟而家係量度呢一個整體社會一啲嘅貧窮人口啊、貧窮率方面嗰個嘅貧窮線呢個工具，咁啊見到政府都話有一啲嘅不足之處，其中提到話冇計到一啲人口入邊嘅資產，你又點睇呢？1872311點睇貧窮線或者一啲扶貧政策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保良局一名幼儿工作员涉嫌推跌至少六名幼儿在院线上的事件，警方说拘捕一名33岁院舍女职员，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疏忽略。她获准保释候查， 下個月上旬向警方報到。警方回覆查詢時話，今個月20號起先後接獲相關部門轉介，懷疑有人在銅鑼灣禮頓道一間院舍不恰當對待三名男童和三名女童，年齡介乎一至三歲。內地新增809宗新冠病毒本土個案，包括確診173宗和636宗無症狀感染。新增本土確診個案以寧夏最多，有233宗，黑龍江115宗，廣東5宗。新增無症狀感染就以四川最多，有58宗，貴州44宗，廣東12宗，沒有新增死亡和疑似病例。俄羅斯克里姆林宮承認東院預備役人員前往烏克蘭戰線的過程犯了錯誤。總統普京的發言人佩斯科夫說，某些個案出現違反動員令的情況，他補充說所有錯誤都會得到糾正。他聲稱不知道有任何關閉俄羅斯邊境和實施戒嚴令的決定。普京日前發出部分動員令，召集30萬名預備役軍人到烏克蘭，觸發全國各地抗議，據報至少2000人被捕。有不少報道指出，沒有軍事經驗的人、年齡太大或者有殘疾的人都被徵召入伍。有反對派傳媒更指，最終被徵召的人數可能多達100萬人。有西方和烏克蘭的軍事專家表示，普京徵召預備役軍人的決定反映俄羅斯在烏克蘭戰事失利。俄羅斯總統普京授予美國中情局前僱員斯諾登俄羅斯公民的身份。斯諾登在2013年透過傳媒揭露美國國家安全局秘密情報監控項目，其中包括主要針對海外目標代號「靈鏡計劃」的監聽項目。美國政府之後以間諜等罪名通緝斯諾登。斯諾登一度短暫留港，再轉往俄羅斯，2020年獲得永居權。斯諾登的律師表示，斯諾登之前未有在俄軍服役，不屬於被徵召的公民類別。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表示，斯諾登必須返回美國接受審判。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875点，升16点，成交金额5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64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07点，升4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77.9跌8毫，腾讯控股281.8跌4，盈富基金18.51升1仙，美团168.4升9毫，友邦保险68.3跌5仙。银河娱乐47.1升5仙，中国银行2.66升1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44.44，瑞士法郎0.991，加元1.369，人民币7.156，英镑对美元1.077，欧元对美元0.964。澳元兑美元0.64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8。日经平均指数报26648点，升216点。港金报15270蚊，跌咗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631.99美元，卖出163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继续同你跟进啲交通意外同埋交通事故先啦。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亚公角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碧桃花园。重复多次咧，就系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亚公角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碧桃花园。喺龙翔到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都有交通意外，车龙就排到去坪石村。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坪石村，喺青沙公路咧就受到紧急工程影响，出九龙方向近住海丽村嘅快线仍然系需要封闭。咁而家所有车不能够由青沙公路前往一至到八号货柜码头、沙田同埋大屿山方向噶，一带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蝴蝶谷。喺亚皆老街咧就因为有交通灯失灵嘅关系，去观塘方向近住窝打路道嘅快线亦都封闭，龙尾排到窝打路道。近住太平道，就系亚皆老街，因为有坏交通灯，去观塘方向近住窝打路道嘅快线封闭，龙尾排到去窝打路道近住太平道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循道中学，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喺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车多，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住驶依家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路道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同埋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咁啱啱收到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是、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亚公角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噶，车龙有待消散，一带仲系比较挤塞，龙尾接近碧桃花园嘅。大老山公路去翻大埔方向，近住亚公角的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一带挤塞，龙尾接近碧桃花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俾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六十分钟走遍世界。 尼日利亚宣布将会禁止广告业起用外国模特儿童防疫员，监管机构说措施有助发展广告业，培养本地人才。 广告协会就说符合年轻人国家自豪感，但亦都有业界认为是危险的举措。 星期六朝早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陆宇光、黄晓玲、叶雅媛、黄磊、朱玲君，十万八千里。 2022年9月27日，新增4034宗确诊，多12名患者离世。 保良局职员涉嫌对幼儿作粗鲁行为，已被停职。 高等法院颁令没收一个反修例筹款平台7000万元。 俄罗斯校园枪击案增至17人死亡。当中包括11名小童。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除了关注新冠的疫情，见到政府都提到话冬季流感的季节 亦都受發到啦，就話本地季節性流感活躍程度咧，自2020年2月以嚟咧，一直都係處於低水平啊。香港市民咧現時對於流感嘅整體免疫力都比較低，咁亦都其中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都話提到，留意到啊，海外嘅流感活躍程度有所上升，所以就強烈呼籲市民，尤其是係一老一幼，盡早完成接種建議嘅新冠疫苗劑量啦，同埋新一季度嘅流感疫苗。咁啊，成个情况，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早晨。 早晨，萧生你好。 早晨，崔俊明。一般嚟讲，冬季就系流感嘅活跃嘅时期啦。点睇今年可能会爆发流感嗰个嘅风险，会唔会有规模会再大啲咧？ 呢个都系好难讲嘅。咁但系我哋都估计咧，因为即系之前嗰啲，因为我哋呢两年都戴晒口罩啊，同埋我哋关注喺一个新冠肺炎嗰度吓，咁就。變咗好多市民或者甚至乎係啲細個嗰啲細路仔啦，就好少有感染到流感啊！變咗呢兩年佢哋對流感個接觸都少咗好多啊，因為戴口罩嘅問題。咁變咗如果真係有流感感染咧，佢哋變咗嗰個反應啊就比較激啲。咁同埋就未接觸過嗰啲病毒株咧，咁有爆發嘅機會都會高啲嘅。不過話雖如此啦，咁但係始終如果能夠戴咗口罩，又注意個人衞生啊，保持呢個社交距離咧，其實嗰個爆發都係有嘅嚇。不過問題就唔係未必我哋想象中咁嚴重。點解外國嗰個咁犀利咧？即係其實大家都知道啦，佢哋好早已經話可以除口罩，咁同埋佢哋喺啲社交方面都放寬咗。咁所以你見到佢哋已經開始啲流感爆發已經係比較高啲咯。 嗯，你預計係咪都係主要喺兒童？方面是嚴重啲，定係其實即係老人家都會嚴重啲咧？喺嚟緊冬季嘅流感高峰期嘅時候， 係就其實兩組群組咧，都即係一個兒童啦，一個就長者啦。呢兩個群組不嬲以嚟啲病毒感染都係比較高風險啲嘅，因為佢個免疫系統比較弱啲。咁但係睇翻最緊要數據啦，但睇翻啲研究咧，回顧嘅研究，原來細路仔咧感染咗流感加埋呢個新冠肺炎，即係兩者一齊感染啊，那個機會率咧係大人嘅2.5倍嘅，甚至乎3倍啊！咁就當然啦，感染兩者即係新冠肺炎同埋流感咧，喺大人嚟講大約係1.3% 度。咁但係咧就因為嗰陣時佢哋啲數據唔多，因為同埋嗰個流感未係爆發，所以呢個1.3% 咧都係比較保守嘅。咁而喺細路仔咧係講緊係佢嘅少2.5倍至3倍，即係話3.幾%。所以細路仔咧係更加緊要，即係咩意思咧？細路仔接種流感疫苗嗰個急切性係重要嘅，點解呢？因為喺動物測試啦，最近一個好緊要嘅研究喺呢啲老鼠測試發現到咧，佢哋感染咗新冠肺炎加埋流感咧，其實係流感個病毒個量會增加，而導致佢個病情惡化嘅。嗱，咁即係話啲細路仔感染又好，大人感染啦，如果兩者病毒感染咧，係個同嗰個流感病毒增加個量係緊要好多。咁點解會咁呢？原來佢發現到佢哋感染咗兩種病毒之後呢，嗰、那個支氣管，所有好細嘅支氣管啦，就會有壞死，上皮壞死，加埋佢嘅炎症反應呢，導致佢啲病情惡化嘅。 但本身點解小朋友感染兩隻，即係感染新冠又感染流感嘅即係機會會大過大人呢？你想話 2.5 倍嘛，係咪同之前可能小朋友基本上冇得打疫苗係有關係呢？ 是啊，因为其实有啲好细个嗰啲我哋叫做幼童啦，因为佢未接触过呢个流感病毒，变咗身体一接触一啲新嘅病毒嗰阵时候咧，嗰个反应比较强啲。咁同埋佢哋始终你知啦，佢哋嗰个意识即係嗰个卫生，即係戴口罩啊或者洗手个意识就冇大人咁强，嗰阵时咧就好容易感染到。咁所以呢个点解我哋都觉得一定要提醒翻呢啲細路仔一定要打接種呢個流感疫苗啊！咁同埋咧，我哋學會都睇到佢哋，你知而家家長都未必就係想啲細路仔打流感疫苗，但係如果要推動佢哋個接種率高啲咧，我希望即係政府都考慮，好唔好同一時間即係流感疫苗加埋呢個新冠疫苗係同一時間接種，變咗攤翻個人手之餘咧，最緊要有個誘因。令到佢啲家長都覺得係方便啲啦，係啦。 頭先都提到政府話留意到海外嗰個流感活躍程度有所上升啦。隨住0+3或者對於海外通關嗰個方向嘅安排，一啲嘅外地嘅流感病毒流入社區爆發嗰個風險，需唔需要關注，定係其實都唔需要太擔心呢、這個？ 係㗎，因為頭先我講啦，即係海外除口罩解除社交呢、這個 嘅管制，咁就早過香港好多。咁變咗有機會佢哋有啲流感病毒會帶入香港嚇。咁但係我相信一定要香港嗰邊咧，即係香港人唔好咁快話除口罩先，因為一定要過咗呢個流感高峰期啊。咁正如大家都知道，如果流感加新冠係感染之後嗰、那個呢、這個事實㗎啦，已經有證據顯示到咧，流感加新冠咧個病情惡化對個呼吸道嗰個衰竭咧係有一個嚴重嘅影響喺度。咁變咗即係話，就算佢帶入嚟都好啦，即係如果講流感啊，咁起碼市民都係有口罩去隔住，同埋佢本身嗰個意識係強好多，即係比外國人嚇。 嗯，但有一日都要，如果真係除口罩，都會面對同一個問題㗎，係咪？ 要睇翻咧，本身佢有冇接種疫苗啦？因為其實喺有啲初期嘅測試都睇到咧，如果佢本身接種咗流感疫苗咧，就算兩者感染都好啦，但都冇咁仲嚴重嘅嚇。咁所以其實除咗我哋而家成日鼓勵人哋話新冠疫苗一定要接種之外咧，其實流感疫苗嘅接種咧，原來係有助啊，即係如果真係不幸感染兩種病毒咧，都有助減輕個病情。 即係所以喺你角度，你都會覺得如果口罩係咪可以除其中一個關鍵嘅掛鈎條件，就係打流感疫苗嘅情況係做成點係咪咧？ 其實口罩係一定，我覺得未咁快除住嚇，即係唔好學外國咁樣通咗關之後就除口罩，因為要睇翻你個接種率啦。如果流感疫苗個接種率係高咧，先至考慮真係除口罩嚇。咁所以唔好咁快話年尾已經可以估計可以除口罩呢樣嘢，因為年尾正正就係流感嘅高峰期，即係我哋講11、12月嗰陣時候。 嗯。 咁如果我哋個流感疫苗個接種率，特別係細路仔同長者， okay. 如果唔高咧，就好大影響啦。 嗯，睇小朋友嘅打流感疫苗嗰個情況啊，衞生防護中心嘅數據，截至7月1日，六個月大至到未夠6歲嘅小朋友咧。季節性流感疫苗接種率咧係37.6%，六歲至到未夠12歲嘅兒童嘅接種率咧係65.8%嘅，接種率算唔算高咧？或者同過往去比又係點咧？ 其實就唔算高噶啦，因為其實我哋講緊接種率高咧，起碼嗰啲幼童咧要打到起碼80%-90% 至90%-90% 嘅接種率啊。咁其實都係同一啲佢係家長係咪願意佢啲細路仔去接種疫苗？因為事實上咧，我唔覺得係啲資訊唔夠，或者佢哋真係覺得以為副作用真係好嚴重。因為而家啲資訊大家都講到好清楚，同埋好多專業團體都呼籲話要盡快接種，而副作用好少嚇。咁只不過家長始終係有啲反疫苗嘅思想喺度。第二樣嘢就係話要提供一啲誘因俾你。咩叫誘因咧？就係方便佢哋最好一次過係打兩種，一個就係新冠肺炎疫苗，一個就係流感疫苗。其實而家啲藥廠咧係研究緊將兩種呢個疫苗咧變為一種，一次過可以對付兩種感染 嚇。嗯，不過香港未有呢隻啊嘛， 香港未有，因為研究好初期嘅啫。 嗯，嗱，衞生署為學校有一啲嘅外展免費計劃啦，都會打流感疫苗有兩隻嘅，一隻係噴鼻式，一隻就係打落去肌肉等等嘅咁。呢兩隻嘅方法，你覺得而家係咪即係主流都係唔係用噴鼻式嗰隻嘅，或者有冇個好處上面有冇都可以比較下嘅兩隻？ 係呢個係一個好緊要嘅問題。嗱，其實我哋學會都做過一個問卷調查，即係問翻啲幼稚園啊、小學嗰啲學生老師同埋呢個教師，咁就同埋校長，咁但最緊要咧就其實有個選擇俾佢哋啦，因為而家要提高呢個接種流感疫苗嗰個率咧，其實一定要多啲選擇，而噴鼻就好方便嘅嚇。咁、那個好處當然啦，又唔痛啦，同埋又快啦嚇。咁、那個人手就唔需要咁多，但始終主流都係針劑，即係肌肉注射嚇。咁、變咗人手嘅要求又高咗啦。咁同埋最緊要一樣嘢就係佢哋有啲細路仔真係怕痛嗰啲，就會係未必想去接種嘅嚇。咁、所以如果多個選擇，而家長又覺得係噴鼻係方便，同埋又可以令到細路冇咁痛或者喊咧，其實就會提高呢個接種率嚇。 冇咁多噴鼻嘅原因係功課問題定係咩咧？咁 其實功課有嘅，只不過政府就睇翻嗰個安全性同有效性。但係過咗呢一兩年咧，其實同埋外國數據都證明係同打針係差唔多。個問題個錢啦，因為個錢其實嗰個噴鼻疫苗嗰、那個每一劑嗰個價錢都好貴嚇，變咗佢可能有個考慮喺度嚇。 OK， 唔該曬崔俊明，同你傾到呢度。崔俊明係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嚟嘅，休息一陣。 一分钟阅读，主持谢祖慈，制作周伟业。 我哋继续同大家分享由神州数码创始人郭维撰写嘅《数字化的力量》呢本书。郭维带领联想发展业务海外上市，又将联想分拆出嚟嘅神州数码打造成为中国第一梯队嘅信息技术服务供应商同埋龙头企业。可以讲，郭维对企业数字化嘅转型有着丰富嘅经验累积，就让我哋遵从佢嘅视角，看看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有什么观察和建议。 郭维在书里面回顾了中国数字化的历史，对当下热门的概念譬如元宇宙、NFT、云计算等作出了他的解释和看法，亦都对未来提出了自己的展望。他认为数据是数据化转型不可或缺的重要原料，企业要关注自己可以获得的数据资产，并且利用这些资产对业务进行创新，而新业务又可以产生新的数据，两者之间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带动企业向数字化转型成长。 数字化的力量这本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更多地了解数字化，把握住数字化这股对中国乃至世界都将会产生深刻影响的力量，才能够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找到自己的确定性，遇浪前行，因声成长。 我在多个场合亦反复提及，这个是具有颠覆性的时代，换句话说，我们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新冠疫情、地缘政治、俄乌冲突以及与此同时的科技的快速发展和人们消费习惯的改变，使从战略高度分析和计划企业的下一步行动这一种能力变得越来越重要。数字化转型是一个切入口，企业家和管理者都应该更多考虑他们整体战略规划。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数字化的力量》，作者郭维，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工会就在八月初至到中就访问了200多名一啲现职嘅救生员，了解他哋嘅工作情况啦，同埋一啲职安健基本保障嘅水平等等嘅。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喺电话旁边倾下。港九请匿员工会发言人胡启荣，早晨。 早晨，肖老板，大家早晨。 早晨，胡启荣，可唔可以简单讲下你哋嘅调查结果？系点样啊？ 我调查结果就好多同事都曾经有一啲关于酷热天气之下当值嘅时候嘅病征啦，可能有少少轻微中暑啊咁样啦，有啲热衰竭啦，系啦，同埋个休息时间系唔足够啦。 嗯，呢个系大概几多成嘅救生员有反映呢个问题？ 都有差唔多4-5成嘅同事都有反映呢个问题。 是啊，嗯，讲下先，你话休息情况唔够系点样？即系工时太长，定系喺工作期间一啲中间嘅休息时间唔够，定系咩？ 其实两样都系嘅。咁我哋基本上好多时都已经系需要一个因为而家人手又不足啦，同埋咁就会令到我哋好多时都要 OT 啦，即系保持工作啦，超时工作啦。咁另外我哋如果人手唔够咧，跟住另外有时可能需要一啲例休嘅时间，都需要再翻去工作啦。跟住另外就系我哋一啲每一日嘅工作时间啦，个间表我哋叫做系冇休息个嗰个岗位嘅，即系完全冇休息时间，每一个钟头、每一分钟都要接住落去。都有一个岗位去做咯，但其实我哋根本就，譬如好多时我哋去譬如饮水啊、洗手间啊，可能啲市民都认觉得我哋系一个擅离职守嘅情况。 有冇违反规定嘅？如果系话即系工作时间之间有啲嘅休息时间，原来系冇咗嘅，有冇违反一啲嘢嘅？ 其实佢根本个间表系由我翻工到收工都系唔会有休息咯，所以我哋每一次系需要休息或者一个身体需要嘅时候，都需要即系通知主管再安排人手去顶替我哋个岗位先至可以去嘅。但系而家人手唔够，根本系完全冇一个空间去替补咯。跟住每一次需要去呢啲咁嘅休息啊或者饮水啊身体需要嘅时间咧，都已经系离开咗岗位，分分钟会有意外发生嘅，因为我哋可能一分钟离开咗就已经会有意外咯，呢个系非常之危险。 嗯，休息时间之外，头先你都提到话工作地点热嗰个嘅问题，系咪都有反映过呢啲情况？ 有的，其實呢我哋救生員嘅工作地方呢好多時都唔會俾，即係唔會有安排我哋一個休息嘅地方，例如一啲茶水間啦，佢哋只會安排我哋一個換衫更衣嘅情況，即係個地方啦。咁其實喺一個咁酷熱天氣嘅環境之外，我哋喺一個工作上面呢一個精神上係好，即係非常要專注啦。如果你一啲咁酷熱天氣環境之下，我哋專注力係好容易受到影響啦。咁你又冇休息時間啦，連一個休息嘅地方亦都唔會俾我哋喎。咁我就算我哋好酷熱天氣環境之下，我哋落到嚟冇一個地方去休息，無論係公眾泳池又好，沙灘啊，或者一啲私人屋苑啊，都係嘅。即使好似而家最新落成嘅一個龍尾灘啦，或者一個大埔嗰個泳池啦，都唔會一個安排到一個休息空間俾我哋咯。所以對我哋一個救生員係完全一個唔尊重同埋一個不被重視咯。 我見係咪都問到佢哋係咪可以帶啲自備嘅個人防備裝備或者器具？係咪係講緊啲咩？即係戴帽、戴遮嗰啲咁啊？係咪講緊？ 大遮基本上我哋唔會拎住把遮去當 即沙灘遮嗰啲喺個凳隔嗰啲得唔得㗎？嗰啲？ 嗰啲就 OK 嘅，係啦。譬如我哋要巡間啦，巡間我哋唔會拎住把遮去當值㗎嘛，係啦，就會俾人覺得哇好奇怪。就算我哋戴住太陽眼鏡，啲市民會覺得哇點解你會戴住太陽眼鏡？你咪瞓緊覺。尤其是喺室內泳池啦，佢話點解你室內啊都要戴太陽眼鏡？其實啲市民就唔會明白。射灯都会对我哋嘅眼睛有影响，射灯射到水度反光对我哋对眼有影响。如果我哋对眼睇得唔清楚，其实对市民嗰个水上安全都系冇保障咯。 另外都提到话救生员资历都喺调查嗰度问到，发现啲咩问题咧？又 救生员嘅资历其实依家好多青黄不接嘅情况啦，好多新嘅唔想入行啦，旧嘅会调咗职，因为救生员系冇一个晋升嘅阶梯啦，同埋不停都要考章啦，喺个社会地位咧又唔受尊重啦，个个都觉得我哋好似即系游手好闲咁样，呢个系一个宣传问题，好多市民对我哋都系一个误解咯，咁令到好多后生嘅唔会去揀呢一份工去入行，我要不停去考章，冇晋升机会，咁又点会揀一个咁嘅工作呢？咁就令到青黄不接咯。 但我见你哋个调查系提到嘛，有啲救生员系冇合资格嘅急救证书，系咪所有都一定要有噶？ 唔系噶，佢好奇怪嘅。就算政府里面去除咗长工之外，啲季节性咧系冇。必定要你有合資格嘅急救證書嘅，咁私人屋苑就更加啦。私人屋苑你只係需要一個請匿嘅證書就已經 OK 噶啦，係啦。咁佢冇一個正式，因為而家香港咧正式一個發牌認可嘅急救牌咧係得三個認可嘅機構嘅啫，十字會啦，一個聖莊啦，同埋一個醫療輔助隊，但係其他都唔認可嘅，唔係正式認可，所以咧一個私人屋苑同政府係好大分別，佢哋只係一個請匿資格就 O K 啦。同埋政府亦都好奇怪，點解可以做一個救生員係可以唔需要一個急救嘅證書咧？呢個我哋工會亦都提出咗好耐好耐。 另外訪問係咪都問到有啲嘅救生員係未必識得操作一啲譬如 AED 呢一啲自動體外心臟除顛器呢一類嘅器具啊？ 是啊，都是的，因为未必个个会适用啦，但是除了呢啲AED 之外啦，有好多一啲譬如车啊，一啲履带车啊，沙滩车啊，或者好多啲器材，其实未必一定适用，但是喺人手不足之下，你唔用咁就冇人适用咯，咁要用人手去做，咁就冇焗住要去做咯。AED 都系啊，就算你连一个基本嘅急救都冇，咁何况系 AED 咧？咁我哋一个团队配合，你唔识得我去做，或者我做嘅时候你唔识，咁咪好难去配合咯。咁就令到拯救嘅时候就一个嗰、那个效率出咗一个落差咯。 冇训练培训嘅咩？呢方面？ 私人泳池咧，私人嘅救生员咧，佢只系需要一个请匿章就已经去到边度做都得噶，去到边度私人屋苑做就得噶啦。咁但系政府咧亦都好奇怪嘅，你系入咗职之后，佢先至再安排你去一个入职训练。 Okay. 其实你入职嘅时候就已经系当值紧，咁呢个亦都我哋提出咗好耐，康文署都系未可以做到呢一个方面啦。 Okay. 因为你入职嘅时候需要已经请救人。 OK， 好，唔该晒胡启荣，同你倾到呢度先，有关你哋嘅调查，港九请匿员工会发言人。